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千古绝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笛子名曲，曲目有《喜相逢》《五梆子》《阴中鸟》《卖菜》《鹧鸪飞》《梅花三弄》《姑苏行》《牧民新歌》《山村迎新人》《小放牛》《牧笛》《枣园春色》《布谷鸟来了》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！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！ 儿子。